第六十四回，有淑女悲啼无美吟，浪荡子情移九龙配。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，连忙赶至寺中回禀贾珍，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，并预备一切应用翻杠等物。则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，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。是日桑仪昆药宾客如云，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，内中有嗟叹的，也有羡慕的，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，说是丧礼与其奢逸莫若减期的，一路纷纷议论不一。至未深时方到，将灵柩停放在正堂之内，供殿举哀已毕，亲友见此散回，只剩族中人分礼迎宾送客等事，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。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，不免在灵旁急草枕块，恨苦居丧。人散后，仍成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。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，至晚人散方回园里。凤姐身体未愈，虽不能时常在此，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，亦挣扎过来相帮尤氏料理。一日工毕早饭，因此时天气尚长，贾珍等连日劳倦，不免在灵旁假寐。宝玉见无客至，遂与回家看时黛玉，因先回至怡红院中。进入门来，只见院中寂静无人，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，也有睡卧的，也有坐着打盹的，宝玉也不去惊动。只有四儿看见，连忙上前来打帘子，将掀起时，只见方官自内带笑跑出，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。一见宝玉，方含笑站住说道： 你怎么来了？你快与我拦住晴雯，他要打我呢。 一语未了，只听得屋内稀流哗啦的乱响，不知是何物洒了一地。随后晴雯赶来骂道： 我看你这小蹄子往哪里去，说了不叫打，宝玉不在家，我看有谁来救你。 宝玉连忙带笑拦住说道： 你妹子小，不知怎么得罪了你，看在我的份上饶他吧。 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，乍一见不觉好笑，遂笑说道： 方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，竟是会居神浅见的符咒也没有这样快。 又笑道： 就是你真请了神来，我也不怕。 遂夺手仍要捉拿方官，方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，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，一手携了方官，进入屋内看时，只见西边炕上麝月、秋纹、碧痕、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、赢瓜子儿呢。却是方官疏与晴雯，方官不肯叫打，跑了出去。晴雯因赶方官，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。宝玉欢喜道： 如此天长我不在家，正恐你们寂寞，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，大家寻见事玩笑消遣甚好。 因不见袭人，又问道： 你袭人姐姐呢？ 晴雯道： 袭人嘛，越发倒学了，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，好一会儿我们进去不知她做什么呢，一些生气也听不见，你快瞧瞧去吧，或者此时参悟了也未可定。 宝玉听说，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，只见袭人坐在镜窗床上，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，正在那里打结子呢。见宝玉进来，连忙站起来笑道： 晴雯这东西便派我什么呢？我硬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，没工夫和他们瞎闹。一哄他们道：你们玩去吧，趁着二爷不在家，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，养一养神， 他就编排了我这些混话，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，等一会儿我不撕他那嘴。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，瞧他打结子，问道，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，或和他们玩笑，要不小家林妹妹去也好，怪热的，打这个哪里使。袭人道， 我见你戴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荣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，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方戴得着，一年一着戴一两遭，平常又不犯错，如今那府里有事，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，所以我赶着另做一个，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。你虽然不讲究这个，这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多懒，连你的穿戴之物都不尽心呢。 宝玉笑道，这真难为你想得到，只是不可过于赶，热着了倒是大事。说着方官早拖了一杯凉水内心派的茶来，因宝玉素昔禀赋柔脆，虽暑月不敢用冰，只以心机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，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。宝玉就方官手内吃了半盏，遂向袭人道，我来时已吩咐了明烟，若甄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，叫他即刻送信，若无要紧的事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说毕遂出了房门，又回头向碧痕等道，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。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。将过了沁芳桥，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，手中拿着菱藕瓜果之类。宝玉忙问雪雁道，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，拿这些瓜果何用？不是要请哪位姑娘奶奶吗？雪雁笑道， 我可告诉你，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。 宝玉点头应允。雪雁便命两个婆子， 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，她要问我，你就说我做什么呢，就来。 那婆子答应着去了。雪雁方说道， 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，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请二奶奶去，姑娘也没去，又不知想起了什么来，自己伤感了一回，提笔写了好些，不知是诗是词，叫我传瓜果去时，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，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，又叫将那龙纹姿放在桌上，等瓜果来时听用，若说是请人呢，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，若说点香呢，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，又不大洗熏衣服，就是点香亦当点在长卧之处，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，要拿香熏熏不成？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。 说毕便连忙的去了。宝玉这里不由得低头心内细想道，据雪雁说来必有缘故，若是同哪一位姊妹们闲坐，亦不必如此先设撰句，或者是姑爹姑妈的继承，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，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摇传送去与林妹妹私寄，此时已过，大约必是七月，因为瓜果之节，家家都上秋季的坟，林妹妹有感与心，所以在私事自己祭奠，取礼记春秋见其时时之意，也未可定。但我此刻走去，见她伤感，必极力劝解，又怕她烦恼郁结于心，若不去，又恐她过于伤感，无人劝止，两件皆足至极，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，再比稍作机会，如若见林妹妹伤感，再设法开解，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烧身，亦不至抑郁治病。想必遂出了园门，一径到凤姐处来，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回事毕，纷纷散出，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，一见了宝玉笑道， 你回来了吗？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，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，若没什么事，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，再者那里人多， 你哪里禁得住那些气味？不想恰好你倒来了。 宝玉笑道，多谢姐姐记挂，我也因今日没事，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，不知身上可大愈否，所以回来看试看试。凤姐道， 左右也不过是这样，三日好两日不好的，老太太太太不在家，这些大娘们，哎，哪一个是安分的，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，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两三件了。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，她又是个没出格的姑娘，也有叫她知道的，也有往她说不得的事，也只好强挣扎着罢了，总不得心静一会儿，别说想病好，求其不添也就罢了。 宝玉道，虽如此说，姐姐还要保重身体，少操些心才是。说毕又说了些闲话，别了凤姐，一直往园中走来。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，只见芦鸟残烟，殿宇玉里。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收陈设呢，宝玉便知已经祭完了。走入屋内，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，病体恹恹，大有不胜之态。紫鹃连忙说道，宝二爷来了。黛玉方慢慢的起来，含笑让座。宝玉道，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了些，气色倒觉静些，只是为何又伤心了？黛玉道， 可是你没得说了，好好的，我多早晚又伤心了。 宝玉笑道，妹妹脸上现有泪痕，如何还哄我呢？只是我想，妹妹素日本来多病，凡事当个子宽解，不可过作无益之悲，若作践坏了身子，使我……说到这里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，连忙噎住。只因他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，情投意合，又愿同生死，却只是心中领会，从来未曾当面说出。况间黛玉心多，每每说话造次，得罪了他。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，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，接不下去，心中一急，又怕黛玉恼他，又想想自己的心实在的是为好，因而转急为悲，早已滚下泪来。黛玉起先圆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，如今见此光景，心中有所感，本来素惜爱哭，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。却说紫鹃端了茶来，打量二人又为何事嚼口，一说道， 姑娘身上才好些，宝二爷又来怄气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 宝玉一面拭泪笑道， 谁敢怄妹妹了， 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，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只脚，不禁伸手拿起，黛玉忙要起身来夺，已被宝玉揣在怀内，笑央道， 好妹妹，赏我看看吧。 黛玉道， 不管什么，来了就混翻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笑道， 宝兄弟要看什么？ 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辞，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，未敢造此回答，却望着黛玉笑。黛玉一面让宝钗坐，一面笑说道， 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，终身遭际，令人可心可羡，可悲可叹着甚多。今日饭后无事，因欲择出数人，胡乱凑几首诗，以寄感慨。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，我也身上懒懒的，没同她去，才将做了五首，一时困倦起来，撂在那里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，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，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。 宝玉忙道， 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？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，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，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宜。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送不得的？自从你说了，我总没拿出园子去。 宝钗道： 林妹妹之立的也是，你既写在扇子上，偶然忘记了，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，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？倘或传扬开了，反为不美。自古道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总以真静为主，女工还是第二界，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，原可以会，可以不会。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。 因又笑向黛玉道： 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，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。 黛玉笑道： 既如此说，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。 又指着宝玉笑道： 他早已抢了去了。 宝玉听了，方自怀内取出，凑至宝钗身旁一同细看，只见写道： 西施，一代倾城逐浪花，无功空自忆儿家，笑颦莫笑东村女，头白溪边上浣纱。虞姬，长断乌骓夜啸风，虞兮幽恨对重瞳，情蓬甘受他年海，引荐何如楚帐中。明妃，绝艳惊人出汉宫，红颜命薄古今同，君王纵使轻颜色，欲夺权和必化功。绿珠，瓦砾明珠一粒抛，何曾识味众娇娆，都缘顽服前生造，更有同归未寂寥。红拂长衣雄坛太自疏，美人俱眼识穷途，诗居余气阳公墓，岂得羁迷女丈夫。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，又说道：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，何不就命吴美仪？于是不容分说，便提笔写在后面。宝钗一说道： 作诗不论何题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，若要随人脚踪走去，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意，究竟算不得好诗。既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，有悲婉昭君的，有怨恨延寿的，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，纷纷不一。后来王荆公复有异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。二诗俱能各出己见，不与人同。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，亦可谓命意新奇，别开生面呢。 仍欲往下说时，只见有人回道： 连二爷回来了，是在外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儿了，想必就回来的。 宝玉听了，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。 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，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，口中给贾母、王夫人等请了安，又给贾琏请了安，二人携手走了进来。只见李纨、凤姐、宝钗、黛玉、迎、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，一一相见已毕。因听贾琏说道：“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，一路身体甚好，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时，明日午经仍要出城迎接。”说毕，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。因贾琏是远归，遂大家别过，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，晚景不必细数。至次日饭时前后，果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到来，众人接见已毕，略坐了一坐，吃了一杯茶，便领了王夫人等过宁府中来。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，却是贾赦、贾琏送贾母到家，急过这边来了。当下贾母进入里面，早有贾赦、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。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，又有贾珍、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。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，亦搂了甄蓉等痛哭不已。贾赦、贾琏在旁苦劝，方略略止住。又转至林佑，见了尤氏婆媳，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场。哭毕，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。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，未得歇息，坐在此间看着，未免要伤心，遂再三求贾母回家。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劝，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。果然年迈的人经不住风霜伤感，至夜间便觉头闷目酸，鼻塞声重，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，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，幸而发散得快，未曾传经，至三更天些许发了点汗，脉静身凉，大家方放了心。至次日仍服药调理。又过了数日，乃贾敬送病之期，贾母犹未大愈，遂留宝玉在家侍奉。凤姐因未曾甚好，亦未去。其余贾赦、贾琏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，至晚方回。贾珍、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，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，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、三姐照管。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，恨无缘得见，今因贾敬停灵在家，每日与二姐、三姐相认已熟，不禁动了垂涎之意。况之与贾珍、贾蓉等素有聚幽之巧，因而趁机百般撩拨，眉目传情。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，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，但只是眼目众多，无从下手。贾琏又怕贾珍吃醋，不敢轻动，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。此时出殡以后，贾珍家下人少，除尤老娘带领二姐、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，其余悲切都随在寺中。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，日间看守门户，白日无事，亦不进里面去。所以贾琏便欲趁此下手，遂托相伴贾珍为名，亦在寺中住宿，有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，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。一日有小管家余禄来回贾珍道：“前者所用杠棚孝布，并请杠人青衣，共使银1100石两， 除给银500两外，仍欠610两。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，小的特来讨爷的示下。 贾珍道：“你且上库上领去就是了，这又何必来问我？” 余禄道：“昨日已曾上库去领，但只是老爷病天以后，各处之领甚多，所剩还要预备白日道场及庙中用度，此时竟不能发给，所以小的今日特来回爷，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，或者挪借和尚，吩咐了小的好办。” 贾珍笑道：“你还当是仙呢，有银子放着不使，你无论哪里借了给他吧。” 余禄笑回道：“若说100-200，小的还可以挪借，这500-600，小的一时哪里办得来？” 贾珍想了一回，向贾蓉道：“你问你娘去，昨日出殡以后，有江南真假送来打祭银500两，未曾交到库上去，你先要了来，给他去吧。” 贾蓉答应了，连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，复转来回他父亲道：“昨日那箱银子已使了200两，下剩的300两，令人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。” 贾珍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就带了他去，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，再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，问你两个姨娘好，下剩的余禄先借了添上吧。” 贾蓉与余禄答应了，方欲退出，只见贾琏走了进来，余禄忙上前请了安。贾琏便问何事，贾珍一一告诉了。贾琏心中想到：“趁此机会，正可至宁府寻二姐。”一面遂说道：“这有多大事，何必向人借去？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，还没有使呢，莫若给他添上，岂不省事？” 贾珍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就吩咐了蓉儿，一并令他取去。” 贾琏忙道：“ 这必得我亲身取去，在我这几日没回家了，还要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们请请安去，到大哥那边查查家人们有无生事，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。” 贾珍笑道：“ 只是又劳动你，我心里倒不安。” 贾琏也笑道：“自家兄弟这有何妨呢？”贾珍又吩咐贾蓉道：“ 你跟了你叔叔去，也到那边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们请安，说我和你娘都请安，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，还服药呢没有。” 贾蓉一一答应了，跟随贾琏出来，带了几个小厮，骑上马一同进城。在路上叔侄闲话，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，因夸说如何标致，如何做人好，举止大方，言语温柔，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。人人都说你婶子好，据我看哪里及你二姨一点儿呢？ 贾蓉揣知其意，便笑道：“ 叔叔既这么爱他，我给叔叔做媒，说了做二房何如？” 贾琏笑道：“ 你这话是玩话还是正经话？” 贾蓉道：“ 我说的是当真的话。” 贾琏又笑道：“ 敢自好呢？我只是怕你婶子不依，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。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。” 贾蓉道：“ 这都无妨，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，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。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，就把我二姨儿许给了黄梁庄头张家，指腹为婚。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，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。如今这十数年，两家音信不通，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婚，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聘，只等有了好人家，不过令人找着张家 给他十几两银子，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。像张家穷极了的人，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？在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，也不怕他不依。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，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，倒只是嫂子那里却难。 贾琏听到这里，心花都开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话说，只是一味呆笑而已。 贾蓉又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叔叔若有胆量，依我的主意，管保无妨，不过多花上几个钱。 贾琏忙道：有何主意，快些说来，我没有不依的。 贾蓉道：叔叔回家，一点声色也别露，等我回明了我父亲，向我老娘说妥，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，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服侍，择了日子，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，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，嫂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，哪里就得知道了？叔叔两下里住着，过个一年半载，急或闹出来，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。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，原是为子嗣起见，所以私自在外面做成子事，就是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，也只得罢了，再求一求老太太，没有不完的事。 自古道欲令智婚，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，听了贾蓉一篇话，遂为祭出万全，将现今身上有福并停妻再娶，严父度妻种种不妥之处，皆置之度外了。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，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，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，如今若是贾琏娶了，少不得在外居住，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。 贾琏哪里思想及此，遂向贾蓉致谢道：好侄儿，你果然能够说成了，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。说着已至宁府门首，贾蓉说道：叔叔进去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，就交给福禄吧，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。 贾琏含笑点头道： 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。 贾蓉道： 知道。 又附耳向贾琏道：今日要遇见二姨，可别性急了，闹出事来，往后倒难办了。 贾琏笑道：少胡说，你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。贾琏进入宁府，早有家人头率领家人等请安，一路尾随至厅上，贾琏一一的问了些话，不过色泽而已，便命家人散去，独自往里面走来。原来贾琏贾珍素日亲密，又是兄弟，本无可避忌之人，自来是不等通报的。于是走至上房，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，让贾琏进去。贾琏进入房中一看，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，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。贾琏忙上前问好相见，尤二姐含笑让座，便靠东边排叉坐下。贾琏仍将上手让与二姐儿，说了几句见面情儿，便笑问道：亲家太太和三妹妹哪里去了，怎么不见？尤二姐笑道： 才有事往后头去了，也就来的。 此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，无人在跟前。贾琏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，二姐低了头，只含笑不理。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，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，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，说道： 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来。妹妹有槟榔，赏我一口吃。二姐道： 槟榔倒有，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。 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，二姐怕人看见不雅，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。贾琏接在手中，都倒了出来，捡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，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，刚要把荷包轻身送过去，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。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，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，拴在手绢上，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。二姐亦不去拿，只装看不见，坐着吃茶。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，却是尤老娘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。贾琏送目与二姐，令其拾取。这尤二姐一指是不理，贾琏不知二姐何意，甚是着急，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见。一面又回头看二姐时，只见二姐笑着，没事人似的。再又看一看娟子，已不知哪里去了，贾琏方放了心。于是大家归坐后，叙了些闲话。贾琏说道： 大嫂子说，前日有一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，今日因要还人，大哥令我来取，再也看看家里有事无事。 尤老娘听了，连忙使二姐拿钥匙去取银子。这里贾琏又说道： 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，瞧瞧二位妹妹。亲家太太脸面倒好，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。 尤老娘笑道： 咱们都是至亲骨肉，说哪里的话，在家里也是住着，在这里也是住着。不瞒二爷说，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，家计也着实艰难了，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。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，我们不能别的出力，白看一看家，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？ 正说着，二姐已取了银子来，交于尤老娘。尤老娘便递于贾琏，贾琏叫一个小丫头，叫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： 你把这个交给余露，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。 老婆子答应了出去。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，须臾进来，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，又向贾琏笑道： 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，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，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，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，老爷还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。 贾琏听了忙要起身，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： 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，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姨父，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，老太太说好不好？ 一面说着，又悄悄地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努嘴。二姐倒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只见三姐似笑非笑，似恼非恼地骂道： 坏透了的小猴崽子，没了你娘的说了，多早晚我才呲他那嘴呢。 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，贾蓉早笑着跑了出去，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，走至厅上，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耍钱吃酒等话，又悄悄地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，一面便带了余露过来，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，一面给贾赦请安，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。却说贾蓉见余露跟了贾琏去取银子，自己无事，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个姨娘朝戏一回，方起身。至晚到四，见了贾珍回道： 银子已经交给余露了， 老太太已大愈了，如今已经不服药了。说毕，又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，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，不使凤姐知道。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，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，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得好，所以再三央我对父亲说，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。贾珍想了想笑道， 其实倒也罢了，只不知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，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，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再做定夺。 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，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。尤氏却知此事不妥，因而极力劝止，无奈贾珍主意已定，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，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，不便深管，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。至次日一早，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，向他父亲之意说了，又添上许多话，说贾琏做人如何好，目今凤姐身子有病，已是不能好的了，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，过个一年半载，只等凤姐一死，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事。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，贾琏那边如何娶，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，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由得有老娘不肯。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，此时又是贾珍做主替聘，而且庄奁不用自己置买，贾琏又是青年公子，比张华胜强十倍，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。二姐又是水性的人，在先已和姐夫不妥，又常怨恨当时许错张华，致使后来终身失所。今见贾琏有情，况是姐夫将他聘嫁，有何不肯，也便点头依允，当下回复了贾蓉，贾蓉回了他父亲。次日命人请了贾琏到寺中来，贾珍当面告诉了他有老娘应允之事。贾琏自是喜出望外，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敬。于是二人商量着，使人看房子打首饰，给二姐置买庄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。不过几日，早将诸事办妥，已与宁荣接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，共二十余间，又买了两个小丫鬟。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，名叫鲍二，夫妻两口，已被二姐过来时服侍。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，如何不来呢？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，逼乐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。却说张华之祖原当黄梁庄头，后来死去，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意，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，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，后来不料遭了官司，败露了家产，弄得衣食不周，哪里还娶得起媳妇呢？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，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，今被贾府家人唤至，逼他与二姐退婚，心中虽不愿意，无奈惧怕贾珍等试验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。尤老娘予了二十两银子，两家退亲不提。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，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，以便迎娶二姐过门。下回分解。